来佛三圣永施集，海会圣言。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玄潭镇泛粮，途中遇到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到深夜就在路边停车休息，到第日黎明就见到三个老人家已经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就在这道地方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岳，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然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之中，就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严老和尚。父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为富贵，祖居豫东南北洋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问，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历远东罗汉山清凉寺全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敬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世，世寿82岁，增腊71年。师坐岗6年9个月之后，其师兄上海夏严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光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枯坐危言，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灯李元添居士因闻庆功成绩，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此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世家换味，因缘深入，长时分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咩？心下会悟，此信大道至简，生佛不易，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知有正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心愿持直念去，自然化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惘，世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加持学，金虔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西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 在来佛寺这一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山盖林立，藏翻排空。南洋和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正宗学人不约而聚，都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西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咸、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4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之后的3日，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遗容，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须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在场的几十位正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4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在寿光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之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经参远离利扬，严持戒律4众阴阳，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笑，112老当益壮，唯增赞增法门兴旺，宏普言愿表法离障，逐佛为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家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82岁尊宏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日之前，就同寺里面几位弟子讲：我过唔到呢个年㗎喇。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冇半点异常，点能够话走就走呢？几日之后，老和尚到同柏县平氏镇嘅孤峰寺看望佢共修多年嘅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边，老和尚拉住陪佢同去嘅老护法黄春生居士嘅手讲：我好快要走啦，老佛爷叫我去啊！春生老居士唔愿意听到师父讲咁样嘅话，就拦住佢嘅话头，唔准老和尚继续讲落去。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咗佢出家剃度时嘅寺院，同曾经常住修行过嘅寺院各自睇咗一番，对弟子们都讲：以后我唔再嚟啦。众弟子都系睇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老和尚往生嘅前一日下午，众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做到天黑， 大家都劝佢休息。佢话做完咗以后就唔再做啦。空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系早已经预知时至，喺度向大家告别啊！老和尚住世嘅时候，曾经有大德提醒早啲为佢整理生平传记，只系因为师父一直康健，我哋仲以为来日方长，以至今日追悔莫及。喺印智法师同印咸法师嘅带领下，我辈不肖弟子数人沿住老和尚行过嘅足迹用心寻访，暂时将老和尚一生嘅年谱简撮其要，以例学人。言公俗姓文，名川延，字清玄，早居豫南唐学院少拜子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同祖父母都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全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延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施礼，自幼只随母亲如数念佛，是天生淳朴，宿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言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延公12岁嘅时候，父亲喺湖北徐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就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咁样杀害咗啦。几日之后，逃难嘅百姓翻到村庄嘅时候，睇到咗惊人嘅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咁样紧抱住一棵大树企喺度，一群饿狗坐喺地上，团团咁样将佢围住。村民们原以为系饿狗想争食死人，就一齐上前驱赶饿狗。但是估不到这些饿狗被打到眼泪直流，但是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样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这为善人守尸。修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延公雁行5日，慈母在苦难中将几个儿女凑大，其中的苦楚自然是不忍清说。18岁的时候，延公的腿生了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传言回天乏术，是心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早到晚一心清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几个月之后患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广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亦令到延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喺同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圣成。延公于23岁嘅时候，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全戒公本来是林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就不曾教授延公参禅打坐，亦都没有教授讲经说法，遗传六字洪名，足其一直念去。民国25年， 燕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无奈因为突发脑溢血，死在燕公的怀抱里面。因为当时条件太过艰苦，燕公只能够将大哥草草安葬在同柏山。燕公往生的前一日，仲同一位居士讲起，话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够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义笃，不觉令人望空长夜。燕公的二哥和弟弟相继去世之后，老母亲年事已高，无人奉养，燕公就将母亲接到山上边照顾。1956年仲秋，燕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燕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在生产队菜地的三间茅屋里面暂且住下来。第二年初秋的一天晚上，老母亲自己包了饺子吃了，说晚上要睡在对着门的外面那间屋。燕公不明白，说外面的屋好多蚊。老母亲就说，那我也都总不能够死在屋里面啦。第二日中午，86岁的老母亲自在而逝。亦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燕公为母亲念佛三日之后，只能够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地埋葬了。这个让燕公经常挂在心里面，深感对不住母亲的无边心恩。8年之后，燕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估不到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子。三世诸佛正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燕公之母是不是菩萨应化，好似达摩挂你咁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然是不敢妄断。然而燕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燕公曾经先后在同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经同中门高僧海默法师，字大黑，海元法师，字圣空，体光法师，法名印缘，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约在民国29年至31年之间。海默法师出身书香门第，曾经是黄埔的学员，喜言经教，擅长演说。1968年阴历9月23日，海默法师闭关念佛求生极乐，最终预知时至，呼助而直。海元法师才智超群，一生持诵楞严经，禅静双修，曾经在北京灵光寺守护佛牙舍利塔21年。己卯年腊月26日，2000年2月1日，96岁高龄的海元法师安详逝席，肚皮后拾得五彩舍利近2000颗。体光法师根性非凡，曾经亲近过虚云老和尚、元英法师、来果禅师等大德高僧，深得虚云老和尚嘉许。甲申年腊月15日，2005年元月24日，体光法师端坐入灭，被公认为 是得到虚云老和尚心印者。古德曰：心自虚时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呢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嘅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嘅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就从心底里面由衷咁生起钦敬之意。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面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化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是菩萨应世，亦都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边嘅村子里边做咗生产队长，当时唔准念佛，佢就喺心里边默默咁念；唔准拜佛，佢就喺晚上偷偷咁拜。大锅饭里边有分声嘅时候，佢就食锅边菜。更加难能可贵嘅系，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住增宝嘅形象。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佢，亲切咁样称呼佢做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乜嘢坚决唔肯还俗嘅时候，呢位并冇读过书嘅老人却张口讲出咗几句盖天盖地嘅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咗全戒宫嘅舍利塔，然而就冇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喺塔下嘅一块青石板下面揾到咗全戒宫嘅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确有洞察乾坤嘅超人智慧。于是将全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先至街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傅嘅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嘅好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嚟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同十年浩劫嘅种种磨难，贤公深悟藕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嘅：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汉。所以仅收起大殿三间同西厢房嘅罗汉殿三间，所供奉嘅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席，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经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替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和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讲：这个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艳年华，菊花自择风霜国，不是春光爱菊花。贤公曾经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 七点半花嘅奇异花卉。此花只喺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喺度等花开嘅可爱场面，俾印智法师拍摄咗落嚟，至今睇上嚟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印光大师教人老实念佛，佢讲：念佛方能消宿业，歇性自可转凡心，不用三期修福慧，但凭六字出乾坤。花乃无情草木，尚且唔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所以我哋应该益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广语呢？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缘。贤公经常教诫弟子们讲，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住一阵，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着咗一下，感觉有啲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咗袍边。这个精彩的画面被前来寺院礼佛的一位居士把握到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什么感想呢？佛门有联语讲：投起针来，果能罗什易经，寸金易化，吃了饭去，不妨微辣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至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来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同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此树上边为大家摘此食。大家见到这样的场面，无不叹为观止。一位留心的居士拿出摄录机，为大家录低了这段精彩至极的视频资料。岂有此理，说也不顺，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为八十行脚已被传为千古美谈，但是要同我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科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亦都应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明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之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低了和老人家倾偈的场面。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什么境界的时候，老人家笑了笑，绝口不提。曾文正公联语曰：神所凭依，将在得意，顶之轻重未可问言。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讲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圆英法师亦都曾经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讲：道不远人，切记应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成当。由此可见，贤公自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真知出实浅，妙理贵功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但是讲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日，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了寺院念佛，大家跪地顶礼之后，求老人家慈悲开示。 员工一边劈柴一边讲：冇咩可以开示嘅，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到之后，忍唔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咗一次：真系冇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边度嚟嘅，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住讲：我呢个系小庙，食嘅系苦嘅，着嘅系补嘅。你哋嚟呢度要能够受苦，能够受苦先能够了苦。你唔嚟，我唔怪，嚟咗啦就要守我戒，行到边度要守边度嘅规矩。先辈寻常遇，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之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原因的时候，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仪，发现这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冇人见佢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用。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增加族家，亲近贤公，未有唔生欢喜心嘅。古言曰：灭却心头火，剔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嘅大前提啊！贤公一生慈心爱民，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嚟唔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经多次教诲弟子们讲：宁可分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士先生嘅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王哉三教论，二口若同孙。原来此处正是圣贤和凡夫的区别之处。贤公一生为人恭谨，几十年来礼佛不用拜殿，也都从来不曾有人见到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阿弥陀佛，亦经云：敬身不败也。印祖将成敬允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经常讲：择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思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世家焕微，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想到了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法语，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什么曾经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若慈，二若俭，三若不敢为天下先。古言有联语曰：试问世间人，有几个知道凡事米煮？请看座上佛，也不过认识田字心来。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啊！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是这样讲的：贤公绝对是佛菩萨到世间来应化的。人哋呢一辈子，我冇听讲过佢同边个人为咗争啲乜嘢嘢而起过争吵。世尊曾经有一句说话道破咗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胜于人。2008年秋天， 贤公喺将来佛子托付于印智法师嘅时候，就再三叮嘱咁讲：唔怕冇庙，就怕冇道。唔聋唔盲，唔配当家。古德曰：养成大住方为巧，学到真如此之业，用喺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正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副其实。藕益大师注解《论语》的时候讲过：不闻道者如何死得？若知死不可免，如何不急求闻道？佛祖在经典之中亦都经常感叹：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佛祖形容人生难得，有一个盲龟浮木的比喻。海底一只盲了眼的大乌龟，每100年先游出水面来透一啖气，恰好海面上正漂浮着一块木板，木板的中间正好有一个圆孔，盲乌龟咁啱将伸出的脑袋插入了浮木的圆孔里面。人生难得，就犹如盲龟遇到浮木窿一样。佛典之中仲有个须弥穿针的比喻。佛话在须弥山的山顶垂一条线落嚟，在山脚下手攞住一支绣花针，那条线不偏不倚咁样啱啱好穿过针眼。人生难得，难又如此。佛典中仲有一个大地土同找上泥嘅比喻。佛祖执起一执土撒向大地，佢讲话：失人身如大地土。然后又从指甲缝中挖出一点点泥土，讲话：得人身如找上泥。佛祖仲同我哋讲：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如果唔系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唔到正法。假如我哋嘅福报唔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亦都唔能够生起信心。贤公曾经不断向人讲起，能够念佛嘅人都系有大福德、大善根嘅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古德有偈曰：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道，更向何生道此生。孔老夫子讲：早上听闻圣言之道，晚上死咗都值得。这个不是夸张，不是形容啊，因为尘世无常，肉身易运，只有在道中才可以求得真实永恒的生命。弘一大师曾经有偈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求，是为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到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亦加坚定。千佛子住持印咸法师和圆明子住持印荣法师亦都表示，到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决定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西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生入江法会，不肖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 上达恩师其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象龙，笑怀壮志，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正戒，勤修梵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律己抽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至溪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切悟无生，不肖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还名，今立誓愿，我佛正默，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和道场，白隐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以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日，曾经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同他留影。那个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做《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赞增》。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够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够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以毁谤圣贤人。增宝不思议，身披三事为衣，浮杯过海擦罗氏，负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启手愿摇之，震色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赞增。 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因缘生，恳乞十方人者恕罪，末学粗心。当初虽然是反复翻看贤公留落来的一些视频资料，到底因为资料太过散乱，竟然将当年同贤公一起结劳共修的另一位高僧海元法师遗漏了。今番重定，望诸人者容我忏悔。贤公陪母亲还乡是在1956年秋，此前末学疏忽两个字，写作1957年冬，所住的是生产队菜地里面的三间茅屋。老人家往生是在1957年七月，末学却误记为1958年初夏，而往生具体时间是在食完饺子的第二日中午。如此一并忏悔，这些都有贤公生前视频可证。贤公文革期间是在同柏山下的吴家湾村参加劳动，并非返回原籍。睇光法师原籍是在2005年元月，阴历是甲申年腊月，末学疏忽，此前写作2005年腊月，惭愧至极。更有令末学汗颜者，竟将铁脚僧 上演下强老和尚的法位，初机为印强，这个实在是不可原谅了。末学曾经就孤峰自明寺一事当面请教上演下强老和尚，老和尚话因为孤峰寺坐落在孤峰山上而得名，相距二十里还有双峰山的双峰寺与之相应，另有自远碑记亦都写作孤峰，足证应为孤峰无疑。另有一事须在此处郑重声明，2007年夏天，贤公曾经同四位居士讲，有人偷走了他同西藏法王子的合影照，担心会拿这张合影照去行骗。就在当日，末学就听其中一位居士说知此事。2008年冬天，末学在千佛寺同贤公倾偈的时候，问起他同西藏僧人的事情，贤公就为末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末学问是不是班禅法王子，贤公说是。今年春天有人质疑此事，以来佛寺造谣生事为由大闹道场，印智法师向李元添大居士求证。李居士讲，贤公在广州期间有一日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的，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阿弥陀佛，我想大家应该相信末学不会凭空杜撰，假如末学要全心编造，当然是找已经死去的人赴会才对，怎可能会无端去同班禅法王子攀关系呢？有仁者向末学提出一个宝贵意见，讲起文中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亦该自叹忽如了一句，恐怕引起学人的误会，似有自赞毁他之嫌。实则这个只是依客观而论，说明贤公的身体健康程度是千古少有，并不是来比较两位大德高僧之间修持功夫的高低。至于两位的境界高低，远不是我们可以望其项背，又怎敢妄加评论呢？揽珠谋误，末学心下越加惴惴，惴已难赎，复岂敢妄求。